一种温柔，就为他欲罢不能。如果岁月能够赐给我一张远行的船票，我定会义无反顾地跟着你走。来生，若你还记得我的样子，如果下辈子我们还能碰上，请轻轻地叫我一声亲爱的。在听到的那一刹那，我一定一定会热泪盈眶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看上去很美的听众，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收场。 司马真把脸往下一沉，透出不高兴的样子。姜四爷，各位，你们这不是看我呢，你们这是拿我们爷俩当刀使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四爷，你未曾说这话之前，你想过没有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出家人，三清弟子。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，神前一炷香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呢？你们是官府，抄山灭债是你们的责任，王典他们违了法，他承担责任，跟贫道毫无干系，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，请四老爷体谅才是。善哉善哉，无量天尊。司马道爷说完了，把眼睛闭上了。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哎呦，四爷真没想到，看这老道对人这份热诚劲儿，不至于这样，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？可是蒋平呢，经验丰富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马上付之一笑，嘿嘿嘿嘿嘿，道爷所论极是。不过呢，我也得把话讲清楚，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，像玉泉山三清观的云中鹤威真，大相国寺的北霞紫然伯，少林寺的八大名僧，峨眉山出家的道士，这些人呢，有的是三宝门人，有的是三清弟子，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。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这个杀不能妄杀，得杀得对，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，与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是一个道理呀。我大爷，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，所以呢，您这才拒绝了，这个我体谅，一回生，两回熟嘛。 往后咱们一处，这感情也就亲密了。大爷，算了吧，无论如何呢，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，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，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。 是啊，南侠也劝，智化也劝，就见司马真的脸沉起来，豁然站起。三位免开尊口，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，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。来啊，送客。司马真把袖子一甩，转身奔内宅去了，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了。哎呦，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的，智爷也觉着不自然，蒋平气的狗油胡都撅起来了。 这哎呦，这老道真磨得开呀，给我们来个干蹲，俩山落的一块往外出。四爷坐着没动弹， 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。 哎呀，钟林啊，脸像大红布一样， 迈大步跟他师父就出去了。走到后院，钟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了。 师父，您怎么能这么样做呢？您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呢。再者一说，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，私下里交情莫逆，他无论如何这事儿也…… 钟林还想往下讲，道爷把袖子一甩，大胆，放肆。钟林啊，你爹把你交给我了，你跟着我就是学艺，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，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，少要罗道，送他们出去。 哎，好吧。 钟林那嘴撅的都能拴头驴，低着头到前边，挑帘笼进了屋，冲着几个人一抱拳：各位老前辈， 哎呀，真是遗憾得很呐，他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，今儿个不知哪阵方儿有点不顺，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，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的。几位老前辈，这怎么办呢？ 蒋四爷能叫他为难吗？拍拍钟林的肩膀，还在心到神知，他你现在还是孩子，你做不了主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也只好如此。再者一说，我们是求人家，人家帮忙是人情，不帮忙是本分，咱怎好强求呢？就值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，这也不算个什么。孩子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 人家都往外走，大脑袋方福安没动地方。方福安翻着母狗眼儿，正冒坏水呢。方福安心里说话：这个老道六亲不认，盐水不进，你瞅那个模样，你不就是南昆仑吗？你不就是个剪客吗？你不就是有点能耐吗？你瞅你那样，三个粑粑角捆在一块儿，还有个臭架。哎呀，我姓方的经历多，见得广，我就不服这个气儿。我这怎么的能把这老道给鼓得出去呢？那才叫能耐呢，赌气走了，哪有那便宜的事儿？方福安思来想去，他把眼光就落到钟林身上，心里说话：算了，我把这小伙子拐走，我们在山上好好折腾折腾，看你这杂毛管不管，到时候你出不出头，你这徒弟你还要不要？法官打定主意站起来了： 我说钟林呐，爷俩没冲够啊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行吗？ 啊，行啊，你说。 我咱找没人的地方，蒋平就知道要冒坏水，几人在这等着。方说安领着钟林到了角门里边一块肃静的地方，钟林站住了。方爷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我说孩子，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说你师父的坏话，你趁早别在这学徒，跟这杂忙学下去没有好处，他连个人情都不懂啊，他是属木头疙瘩的，盐水不进，他混淆是非好坏都分辨不出来，他是个大混蛋，你跟他学什么能耐？那不能说光学武术，还得练达人情，他什么不是？刚才你在跟前呢，你全听见了，我四爷爷说那话哪点不对？你瞅他的模样，脸还变色了，把袖子一甩，把你蹲这儿了，吃人饭的人能这么干事吗？钟林一听有点刺耳，方爷方爷方爷，您嘴下留德，您多不乐意，您别当着我说，无论如何呢，他我不能不拦着您，毕竟他是我师父。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，就你不爱听我也得讲。孩子，放下他我不说，你爹跟我可有交情啊，飞茶大帅太保钟雄，那个人物够多阔，明辨是非。想当年七雄闹君山，跟你爹闹对立吧，你爹保襄阳王，那可以说要人有人，要事有事，但是你爹是明白人呢，一听七个人讲这个道理对，马上倒戈投降，保大宋朝，背叛襄阳王，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撂地摔三节，叮当带响的，我赞成这个人物。你是他儿子，你呀也是这样的人，我看出来了，我早就给你相过面，你这小伙子跟你老师不一样。我说孩子，你要能真像你爹，你就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眼下这事儿就在这等着你去做呢。爱虎被困在叠云峰，徐良的人头也在山顶上，我们呢找你师父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办这两件事，救爱虎取人头，你师父不去我们也得办，草的鸡子就不做曹之高了吗？情有此理呀，没他我们照样是抓贼。但是孩子，你跟他不一样啊，你是将门虎子，我不能袖手不管。孩子，你有种没？苗总跟我走一趟，咱俩上趟叠云峰，做两件漂亮的事儿，敢不敢？方爷，他这我现在没满徒呢，什么事都得听我师父的，待我禀明师父之后咱们再去。那得了得了得了，我说你这小子岁数不大，鬼点子挺多呀，你哪是禀明你师父，你这叫扯蹄子，你明知道你师父不答应，你还禀他干什么？我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，闹了半天老子英雄儿饭桶，咱俩这没话可说。哎呀，我看错了，我方叔安多坏，这一使用激将法，钟林受不了了，他就觉得热血沸腾，寒蟆根都竖起来。方爷，你等等，你说我背着我师父这么做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你也没偷也没抢，你帮着开封府立功去了，你早晚不得在开封府当差吗？现在无非先行一步到那块，嘁哩咔嚓把王典、火玉贵这帮贼全打趴下，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， 把爱虎给救了，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，你爹得多高兴啊！皇上现喜，加封你官职，紫袍金带，光宗越祖，哪一点不好啊？你非听你师父的话呀，早早晚晚就死在这庙上啊，跟木头疙瘩相似，有什么意思？孩子，你敢不敢？ 好吧，我宁愿叫我老师生一回气，我跟你溜达溜达。我想真要办成了，我师父也不能怪我。 还是呢，他为什么不答应啊？我明白了，要说他这么不懂人情啊，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，他另有想法。他是觉着自个儿力量不足，老怕敌不住半尺风光点，而且呢，这庙离这山又挺近，万一把人给得罪了，开封府走了，他受得了吗？人老奸马老滑，他有其他的想法，跟你不一样。孩子，你现在觉着你这能力怎么样？我这当您说，我觉着不善。对呀，你那条棍还带冒烟的，那玩意儿多好啊！拿着它，谁能的就打谁。哎哎， 蒋平全听见了，四爷一想，他妈这小子够坏的，比我当初还坏。单说钟林背着老师不知道，把五斤龙虎棍拿出来了。 方爷，咱什么时候走？现在就走。一会儿你师傅在转的前边，一看你要走，还得拦着呢。 哎。就这样，他们离开火云宫。临走的时候，钟林觉着不跟老师留个话不带劲，跟守门的小老道说：“师弟啊，我去办点事儿啊，一会儿师父要问我上哪儿去了，你就说上葵花岗孤馆去了。” 啊，哎哎，师兄，你可得早点回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钟林交代完了，跟蒋平众人起身。南侠和智化觉着这样做不妥，有心过去拦方转，被蒋平给拦住了。 行了行了，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，对待南昆仑这样的就得用这种方法，这才叫对症下药。你们二位甭管，可蒋平拦着那两个人也不好说别的了。 他们回到葵花岗，到葵花岗一打听，洪文龙天彪没回来，这时候就眨着灯了。蒋平怎么琢磨着咱们不保险？四爷真替龙天彪捏把汗呐！你说徐良刚死，龙天彪再摊了事儿，爱虎再出了事儿，无法交代。大家一商议，方说安提出来了，我跟钟林冒险上山，要看个究竟。大家同意，他们俩才起身。钟林从小在这个山长大的，对每条路径他也是了如指掌，平时就是老师管教的严，他不敢进山。这如今小鸟出笼了，立刻把他乐的在头前引路。方叔安呢，原来又是这儿的四寨主，对地理也相当熟悉，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个地方叫百丈崖，悬崖峭壁的崖，其实没有一百丈，也就是六十几丈高。在这下去就是前子亭，两个人走到上边，正好听底下喊，就见灯球火把亮，紫油松啊，两个人趴到山头往下一瞅，正好瞅着爱虎和龙天彪，身上背着红文女剑客。方叔安一着急好像没掉下去，钟林把他拦住，让方叔安先喊一嗓子，让他们先定定神，有个思想准备，然后咱俩就下去。故此方叔安大喊一声，然后钟林拉着他顺着藤萝出溜下来的，不然的话那么高跳下来就得摔死，他们两个人也没那么大能耐。书归前文，等他们跳起来与爱虎龙天彪相遇，把爱虎给乐的，舒安 你可来了。这是谁？ 哎呀，我给介绍介绍，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。这位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，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。 这是南昆仑司马真的徒弟。 妈妈，这认识吗？叫哥哥。 小义是爱虎，这是小侠龙天彪，彼此见过。这时候王典他们就追上来了。钟林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。 我说方爷，各位别怕啊，我今天全包下了，你们几位就在这休息，一会儿我领你们出去，我先收拾这帮山贼。 爱虎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可不小啊，啊，他都包下了，看这意思能有这么大能耐。这几个人在这等着不说，单说飞行小太保钟林一晃五斤云虎棍飞身行，挡住王典。他把大棍在手中一横，站站住，此路不通。王典众人呼啦朝站住，借灯光一瞅，不认识这年轻小伙，也就20岁吧，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。王典把双膛一分，哇哇暴叫：娃娃，你是什么人？莫非也是开封府的爪牙？哈哈哈哈，有话好好说，用不着叫唤。问小弟爷有名有姓啊？我爹钟雄，现在是洞庭湖的水军大帅，官封飞叉太保。我是他不孝之子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师爷。我老师就是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。 啊！ 王典一听就急了，他不认识钟林，可认识司马真呢。 心说话：道爷，你可不对啊！咱们有连山之好啊，你就在我眼皮底下。当初咱们两方面谈判过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火云宫管辖的地方我绝不侵犯，我爹云峰的事儿你也别管，而且年也好节也好，我都派罗罗宾给你送礼呀。这么些年咱没红过脸，怎么你也倒打一耙帮着开封府了？不然的话你怎么把徒弟打发来了？这小孩不像说瞎话的样子。因为想不能吧，这小孩是不是背着他师父来的？这王典这心里头七上八下，想到这儿他断喝一声：呆！钟林，我请问你，你老师果然是司马真？ 废话，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糊弄你吗？ 哦，那么今天晚上你进我的蝶云峰是你自己来的，是你师父叫你来的？ 喂， 钟林一琢磨，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得了，我说个瞎话吧。钟林把眼珠子一瞪：呸！我乃是有教养之人，我就得听我师父的。今天来不是我独出心裁，是奉师之命而来。我师父说了，先叫我来，他一会儿就到，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。 岳和，王典明白了， 司马真那老匹夫闹了半天，你是这么个人呢、啊、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，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，我把你平了，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。本来王典就疼姑娘，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都要把他气疯了，再加上钟林，他更是忍无可忍。 化双躺飞身形跳到钟林面前，是举兵刃就砸。钟林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，王典，你是总辖大寨主，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，小铁就教训教训你。晃无金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，方福安在后头看着。方福安这一看呐，钟林有没有能耐？有，年轻人火力也旺盛，棍子也沉，动作也敏捷，但是跟王典一比呀、啊，就不行了。那王典姜是老的辣，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人家伸手抬腿，那火候是正合适。相比之下，钟林就显得有点毛躁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锦卫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“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·爱的诗词”精彩展播。这首冯延巳的《夜惊门风乍起》，听众李文静送给田月明。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行隐鸳鸯相镜里，手罗红杏蕊，豆压栏杆独倚，碧玉搔头斜坠。终日望君君不至，举头闻鹊喜。李文静说，你常年在外工作，可知我心中的思念，不求你挣多少钱，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回家。亲爱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。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李文静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，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零。感谢收听参与。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钟林火烧王典，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，他把宝刀一晃，来到钟林面前，娃娃，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，你是活腻歪了，看猫家要你的狗命。说这话摆刀就剁，钟林能怕他吗？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。再看钟林抖擞精神，晃动五斤龙虎棍，与火玉贵站在一处。他的意思还打算拿火烧人家，但是啊，不好使了。什么原因呢？那电光侠火玉贵经验丰富，方才观战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，你要不碰他这棍，那里边的粉面就出不来，你碰的劲越大，这面撒出来的越多，故此王典吃亏了。这玩意叫一回生两回熟啊，火玉贵能吃他这亏吗？所以他这个刀尽量躲避大棍。 不跟他接触。钟林呢，这招就使不上了，就得凭着真能耐。两个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，钟林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。就见火玉贵这也把宝刀上下翻飞，身形转动，好像狂风闪电一般，要不怎么叫电光侠呢？把钟林弄得手忙脚乱，汗也出来了。钟林心里说话，坏了，我要归位，这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的贼真不好对付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石喇子上面有人高诵法号，无量天尊。钟林不必担惊，为师到了。说话间有一人手抓着藤萝跳下来了。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回头一看，正是老师南昆仑司马真。司马道爷这气儿大了。前文书咱讲了，蒋平展昭智化刘世杰方叔安等人带着礼物请他出头，被南昆仑严词拒绝呀，人也不愿意得罪人，认为着把他们几位送走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司马道也有事儿找钟林，结果一找徒弟没了，前院后院找到了也没踪影，他就知道出事儿了，把小道士叫到眼前一问，小道士吓得扑通跪下了。观主，您别生气，也别着急，我师兄跟着一个大脑袋走了啊。哪个大脑袋？就是官人那个没鼻子那个，他们商量一块走的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师兄还告诉我说，您要问的话，就说他跟着开封府的人上了山了，无量法。司马道爷气的心说话，蒋平啊，方叔安，你们不对啊，这不是给我按下绊子吗？表面上没请动我，把我徒弟给拐走了。钟林可是个孩子，那是我好朋友钟雄之子，人家把这独生子委托给我，这进了山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交代呀？哎呦，方叔安呐，蒋平，我非跟你们算账不可。但是急又有什么用啊？司马真一琢磨呀，不出头也得出头了。我不为别的，为我徒弟，我把这孩子带回来，好好进行管教，然后再找蒋平算账。老道这一出头，正好中了方叔安的计，牵着他鼻子走，到底把他鼓捣出来了。司马道爷背背宝剑刘彩虹，跨好白宝囊，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好了，起身够奔跌云峰。因为他呢跟跌云峰离得不远，连山之好，对道路也比较熟悉，没费什么力量这才找到山上。当然了，到山上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把道爷找得蒙灯转向，正好走到百尺崖头，发现底下动手呢，拢目光一看，正是钟林。司马道爷这心才放下一半， 那孩子没事儿啊，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他不敢耽搁，故此喊了一声，让徒弟有所准备，顺着藤萝他下来了。钟离一看是师傅，赶紧合大棍跑过来，嘘嘘带喘，师傅，道爷把眼一瞪，真想过去揍他俩嘴巴，要质问质问他，你出门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？你翅膀硬了，但是又一想，这不是地方，有话回庙说去，这是战场，所以道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狠狠地瞪了钟离一眼，还不给我退在一旁。是，钟林知道老师有气儿，心说爱打爱骂您随便，反正我也把半尺风用火给烧了，您要知道您那气儿更得大。钟林退到一旁，暂且不说，单说电光侠火玉贵一看认识，火云龙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呢，久打交道了。电光侠单手托刀，微含一阵冷笑，司马大爷，您来得太好了，够意思，够朋友，把你徒弟打发出来了，跟我们叠云峰为仇作对，您可太对得起朋友了。道爷知道人家挑理了，赶紧解释呗。电光侠，不要误会，这钟林呢，毕竟是个孩子，他不懂事，背着我不知道，这才来到贵山，多有冒犯，请二寨主千万担待。请问大寨主现在何处？贫道有话对他说。还找大寨主啊？告诉你吧，被钟林那棍子给打了，里头冒出一股烟来，把我们大寨主都烧坏了。好，司马道爷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知道这后果不可收拾了。那半尺风网点能完吗？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啊！道爷暗自恨钟林呐、啊，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你要把山上的人得罪了，咱们还在火云宫待不待？就得夹着包滚蛋呢、啊！哎呦，这个畜生！但是怎么恨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道爷只好给人家解释呗。但是怎么说也说不通。火玉贵就说，司马道爷甭变戏法的，你看你们师徒多好，一个唱黑脸的，一个来白脸的，一个动硬的，一个动软的，我们山上是好欺负的吗？你来了咱就分上下论高低，有能耐把丁云峰给平了，没能耐我平了你的火云宫。今天不分个鱼死网破，咱是绝不罢休。说着话摆刀就剁。司马道爷一看，既然到了这一步上了，讲理是不行了，万般无奈，探臂膀，苍当一声拽出宝剑刘彩虹，山根之下就打一道电闪寒光啊！这把宝剑这个快，无量天尊，电光侠，贫道念有连山之好，不愿意得罪你们弟兄，故此好言相劝，耐心的解释，但是忠言逆耳，你听不进去啊。要这么说，你认为我南昆仑是好欺负的了？我告诉你， 我这个人最是恭敬，我可不怕横的。你要导致你们山上势力大人多，非要压我一头，贫道我可不受。不是非要分上下论高低吗？来来来，贫道就奉陪你走上三百合。说着话，白宝剑跟火玉贵站在一处，钟林呢在旁边暗笑，心说话，老师你不是脾气好吗？你老埋怨我是个孬包将，老说我不沉稳，你倒沉稳点儿。结果也不行，忍不住了吧，跟贼能讲出道理去吗？钟林呢心里挺高兴，就希望打得越热闹才越好呢。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夫不差上下，三十个回合没分输赢。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在旁边一看，我得助二寨主一臂之力呀、啊！我们别光在旁边看热闹。这小子在怀里就拽出一只镖来，转来转去，找好了布眼，一抖手就是一镖。耳聋中就听你咔嚓的一下，怎么的了？把道爷的柳木道观给打掉了。要不是南昆仑经验丰富啊，脑袋上肯定得钻个眼儿。道爷吓得魂不附体，往前一低头，道观掉，头发也散落下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三世陈团陈东波还扔出一只金漆子，正打在老道的肩头上，这下可够重的，啪！把司马道爷打得身子一摘位，横着出去五六步，就觉着半身发麻，无良方。道爷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，人家人多势众啊，而且都不是好惹的，耽误的时间长了，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。因此他单手提剑转回身躯，钟林呐、啊、快走，为师掩护。司马道爷泼了这条命，在后头断后，爱虎、龙天彪、钟林一看不好，怎么办呢？顺藤萝往上爬吧。到了现在都拼了命了，一个比一个快，时间不大，他们爬上崖头。最后司马真也上来了，穷贼不答应，在后头紧撵。司马道爷告诉钟林快放火，这钟林拿大棍子对准这山头就磕得开了，棒当棒当棒当棒当棒当，这一磕的这面全撒下来了，剑锋就着，噗，浓烟烈火呀，谁不怕烧啊？穷贼一看不好，纷纷四散奔逃。以这条大棍为掩护，老少几个人这才平安脱险。回到火云宫，道爷把钟林狠狠地摘背了一顿，非要拿家法揍他不可。方叔安脚有点抹不开，哭通给道爷跪下了。我老剑哥，这么办得了，您那不是教训徒，可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您生气，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。我觉着呢，我跟钟林不外，跟他爹又有交情，故此呢领孩子到山里头闯荡闯荡，哪知道您老人家挑了理了，您要怪就怪我，杀也杀得，打也打得，您随便得了。爱虎龙天彪也跪下了，爱虎也说，县长啊，您别怪我兄弟，我兄弟为谁？为了打接应去救我，如今我才得救，我感恩戴德呀。如果您生气的话，那您就打我，随便。龙天彪也说，把道爷弄得没办法了， 用双手相搀，几位你们别挑理，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啊！看来火云宫我待不了了。方叔安心里暗笑，你倒想在这待着，你要坐稳当就不能帮我们的忙了，逼着你就得跟我们在一起跟山上干。果不出方叔安所料，司马道爷思前想后，最后把小徒弟叫来，把东西全封闭，庙门锁好，师徒爷七个起身赶奔葵花岗，就得到公馆展地。这公馆呢，就是那个店房，因为官人把这地方包了，就得叫公馆。老少英雄凑在一起，爱虎这一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。哎呦，爱虎回来了，哎呀，爱虎回来了。高兴是高兴，也有难过的事。红门女剑客受了伤了，现在得好好讲呀。司马道爷也受了伤了，虽然不重，一半会儿也不能上战场。大伙深表同情，腾出个院来让这些人居住，派专人在这扶持。按下他们咱们不说，单表山上的贼半尺峰王典王金龙，自从被火烧了之后，浑身上下全是大炮，这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。幸亏治得及时，服了药，上的药包扎好了，王典这才转危为安，把他恨的一个劲儿咬牙，另外还难过女儿死了，命人准备棺椁成殓尸体。王典还哭了一半，哭完了这精神呢就似乎有点不正常了，就在分赃大厅一坐，连撞脑袋再拍桌子，嘿，丫头，你死的真惨呐！我只说把这些仇人抓住，扒了皮，点了天灯，千刀万剐，给孩子你报仇。没想到又叫他们跑了，孩子，该着你的仇报不了啊！可惜我们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楼兵上万，能打的英雄上千，连这几个人都抓不住啊！这怎么弄的？难道你说我叠云峰请来的都是饭桶不成啊？吃饭的时候都挺卖力气，打仗的时候都往后退，都是什么东西呀？来人，告诉厨房的，今天晚上大排宴宴，让他们吃，让他们随便喝，让他这一折腾，屋里的人全傻了。是到山上帮忙的也好，到这避难的也好，这脸上都不自然，一阵红一阵黄一阵白，还变一阵青。咱别人不说，单说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，他们俩纯粹是上这避难的，因为阎王寨破了无处投奔，才到了叠云峰。再说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也是跑这避难的，那次他们这组人也不下一百来号啊。一听王典说这话太难听了，合着我们都是饭桶，我们就得吃口饭，你这不是羞臊人吗？一会儿酒宴摆好了还叫我们吃啊，比吃毒药都难呐、啊！哎呀，看来寄人篱下不是好滋味。可几个人翻过来又一想， 也不怪王典发脾气，这事儿要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！就那么一个姑娘死了，他能不伤心吗？难免精神有点错乱。再者一说，山上这么多人，就瞪眼看着爱虎他们跑了，抓不住。确实王典也不痛快，人家挑理挑的也不是不对。这帮小子来回这么一想啊，也就不生气了。飞剑先出亮迈步过来，大寨主，老朽有几句话要讲，不知大寨主肯听否？王典一看是朱亮，这才把火往下压下，擦擦眼泪，老剑客，方才我说话你可别挑啊，我心绪烦乱。哎呀大寨主，咱们谁跟谁，我能挑这个吗？您说的完全对，我要说什么呢，不是我们胆小，说开封府的人随便进山我们就不敢碰他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因为呢您要召开人头大会，山规挺严，我们不便随便行动，怕给山上找麻烦，要不然的话呀，我们早找到葵花岗去了，砸了他的店房，把徐良的棺材给他劈了，见一个我们杀一个。现在我就跟您商量这个事儿，您看开封府的人多猖狂，救爱虎也好，为徐良的人头也好，他们不择任何手段随便出入，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？老朽不才，我在您面前讨指令，我要赶奔葵花岗，堵着他的门口去打去，非把跑的这几个人给抓回来，哪怕是一个献到大寨主面前让您出气，给姑娘报仇，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？啊，老剑客，此话当真？哎呀，我朱亮这把年纪了，能随便放空炮吗？您打听打听，想当年在阎王寨，为了救我徒弟金雕侠林玉，我单身闹过大同府，何况是小小的一个镇店呢？老剑客，如是者，我是非常高兴，您可以去，遵命。这朱亮啊，有点挂道劲。他呀也是跟王典较劲儿。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？在这吃闲饭吗？我露两手叫你看看。故此转身往外就要走。三是陈团陈东波过来了。弥陀佛，老剑客等一等。你一个人呢，人单势孤，贫僧奉陪。大寨主，让我也跟着去。哎呀，陈老罗汉要跟着，我当然更是欢迎了，可以。他刚要走，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。大寨主，我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？更好了。